粗糙的木牌背面没有字，但是江波涛已经完全意识到这是什么。自己居然退了这么久，退了这么远，而现在一步踏进了这里，还能出去吗？吴浪没有立即就死，果然就如魏琛的推断一样，这个地图的场景设计中并没有秒杀元素。方瑞的海无量是一脚踩到了禁区，引来了 NPC 刷新追杀的，而江波涛的无浪现在是直接整个人都落进了禁区。只一秒 NPC 已经刷新，只一秒无浪深陷重围，只一秒木牌粗糙的背面就已从江波涛眼前消失，遮住他视野的是刀光剑影各种攻击。情况很糟糕，但江波涛也没打算就这样轻易放弃。一秒 NPC 刷新， NPC 攻击，一秒也足够一个优秀的职业选手做出很多判断，完成很多操作。星云波动剑， NPC 出手的同时，江波涛的无浪也已经出手，毫无保留的出手。深陷重围正是星云波动剑这个攻防一体的大招大展神威的时刻，波动之力流转着，扩散着，弥漫着，摩擦着，以无浪为中心成一个半球体逐步放大。数据统计中，无浪的连击段数顿时疯了般的跳动增长着，这一刻他一个大招出去，不知同时攻击到了多少个目标，很爽很酷，但是没人笑得出来。即使用了这大招，江波涛也只是让无浪没有被 NPC 一波围死罢了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他还是要继续面对这些 NPC 持续的纠缠，只凭这一个大招是没可能将 NPC 全数清理干净的，更何况还有唐柔。是的，唐柔还在。一秒 NPC 刷新， NPC 攻击，一秒江波涛操作无浪放大招星云波动剑，硬生生切碎了包围，一秒唐柔的寒烟柔冲上。停下观望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只是因为攻击送飞无浪后，寒烟柔和他有了一点距离，否则此时抢先攻上的或许都将是他而不是 NPC。于是最后韩烟柔的攻击也不过是晚了这么一秒，星云波动剑还没有结束，波动之力还在无浪的短剑天链下流转着，一道红色的人影就已经闪出从他的上空。不退避，不闪让，韩烟柔冲上，斗破山河，战斗法师57级大招对喊无浪的星云波动剑。轰，韩烟柔仿佛一道红色的流星坠入星云当中，他不可能避免的也受到了伤害，但是这一记斗破山河依旧地动山摇，江波涛没法躲，无浪也无处躲，斗破山河魔法斗气落地狂冲，连无浪带着 NPC。 唐柔根本没去计较那么多，他让所有人见识过了他的心计，可在这一刻，人们看到的只是奔放，彻头彻尾的奔放，奔放的好像江波涛的无浪已是一个死人。无浪不是死人，但确实离死也不远了。以守代攻时，被韩烟柔消耗的点滴，之后失去掌控后，被韩烟柔的攻击多次命中，再到现在落入禁地，面对着 NPC 的集火。然后是韩烟柔不管不顾的强攻，太难了。被斗破山河强轰的无浪身形踉跄，对星云波动剑的控制自然就达不到完美。 NPC 本就是不畏生死的，他们不知道江波涛对星云波动剑控制的漏洞在哪里，他们只是不管不顾的从所有他们顺手的地方就发起攻击，顿时就有无数攻击撞了过来，当中还包括唐柔的韩烟柔。斗破山河后，他引到了一些 NPC 的仇恨，但是他专注依旧，坚持依旧，继续要将无浪彻底杀成一个死人。无奈了，江波涛不是放弃，而无浪的生命真的没有了， 真的就这样耗光了。原本他还能从这包围中杀出周旋，甚至像方瑞那样将 NPC 利用起来，但是唐柔的攻势却只不过晚到了一秒，而这一秒都不是因为犹豫，而只是因为韩燕柔冲过来需要这一秒。唐柔的坚决浇灭了江伯涛的最后希望，一秒难分高下，但是一秒已经决定了生死。韩燕柔生，吴浪死，全场寂静。唐柔赢了，星星赢了，这是一个一条三。周泽楷用一条三为轮回竖起了庞大优势，在方瑞奋力追赶后，再被唐柔还以一个一条三，就这样完成了逆转。这一局之前，只是因为被星星缩小了差距，轮回粉丝就不满地在主场虚起了他们的主队，而现在差距不只是缩短，他们输了。那么大的优势，那么大的差距，方瑞、唐柔、星星两个人完成了逆转。轮回粉丝无比郁闷，郁闷极了。这时公共频道里居然还跳出了一行字， 哎，没对手了啊，我还有不少血呢。 韩嫣柔摆着胜利的造型，拥有逆转的风光，但他身后的唐柔竟然在叹息，在遗憾，一挑三还嫌不够，这是还想再挑一个，来一个一挑四吗？真是太嚣张，太狂妄了。可是看看韩嫣柔剩余的生命，轮回粉丝们却又都觉得没脾气。韩嫣柔的生命赫然还有25%，还有一半多点。打吕博远完胜，打杜明用了27%，打江波涛用了21%。唐柔不仅仅完成了一挑三，而且还是一个质量很高的一挑三，灭了三人角色损耗都为过半，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而且他面对的对手还都是那么强，当中杜明名气稍差，但也是为轮回两冠出过力的主力级别，江伯涛和吕博远就不用说了，那都是明星选手。然后一个新秀，就算是最佳新秀吧，用不到半血挑翻了他们三个，这程度可是要比他们的周泽楷还要彪悍了。周泽楷打完一挑三，一枪穿云，剩余的生命可是只有45%，不到半。而那个时候他们全场都在嚷嚷一挑四呢，所以现在拥有52%角色生命的唐柔，遗憾一下没有一挑四的机会，过分吗？轮回粉丝憋屈啊，郁闷啊。星星粉丝这时总算是回过神来了，一挑三，唐柔居然真的做到了。总决赛的擂台赛逆转冠军对轮回，只一瞬间就有人笑得眼泪都飞出去了。周泽楷一挑三后，轮回全场高呼一挑四的情景可还历历在目呢。于是现在唐柔这叹息在他们看来真是得体极了。于是星星粉丝很快开始高声呼应， 还好没有下一位。 现场粉丝团互喷垃圾话也是经常，这种讽刺轮回的粉丝秒懂，奈何比赛就是输在那儿了，这让他们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，队员不争气呀。于是擂台赛彻底结束，双方选手离场时，轮回粉丝们没客气，嘘声。上一轮江波涛的出色表现曾让他们全场献歌，但是这一场他们非常不满意，非常窝火，嘘声没商量。那么大的开局优势竟然被对手追上，最后还被人家的新人用一个一挑三来逆转，这分明就是耻辱。队员们到底都在干什么？是因为领先太多得意忘形了吗？观众狂嘘，不仅仅是为了宣泄不满，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战队，让队员们快点清醒过来。接下来的团队赛 可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。擂台赛和团队赛之间的休息，现场就没有安静过。而擂台赛经过这样的大起大落，星星和轮回最终都选择了返回备战室略作休息。两队的选手席都空无一人，现场的嘘声却是不止。而来观战的职业选手们在看了这么一起高潮迭起的擂台赛后，也有些兴奋，无法再那么单纯理智的去看待了。 哎，我敢打赌啊，如果轮回真的还能再上一人的话，汤如恐怕真要搞出一条四了。 黄少天此时兴奋比较外露。 轮回的士气肯定大受打击，这个休息的调整至关重要。 萧时钦喜欢从整体上观察。 连轮回的粉丝都不能忍了。 张家乐感受全场气氛，对于粉丝的情绪他要敏感一些。 我这还是头一次在这里听到轮回被嘘啊。 在职业圈拼了七个年头的洋葱感慨着。 谁不是呢？ 众人纷纷道。 坦白说，你们觉得轮回打得差吗？ 楚云秀忽然说。 孙翔还可以，周子凯没得说。 唐昊点评轮回的这两位，这两个基本是不存在争议的。而这两人之后呢？ 吕博远状态是不太好的，韩文清说。 杜明的状态倒是还不错， 王杰西点点头。 江步涛的意图也挺清晰的，执行的也很好，只可惜 玉文州话说了一半， 只可惜唐柔的表现更好。 三大队长点评之后，张新杰补完了玉文州没说的一半。是的，就这样，谁发挥的更好谁就会赢，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比赛这种事儿，真的就是因为一边好一边差劲儿而输掉比赛，一方好另一方却更好，这种寄生于何生亮的无奈也是赛场上的主旋律。选手们显然对现场的嘘声并不太赞同，但是没办法，唐柔打出的可是一挑三，这太犀利了，表现太强悍了，太压倒性了。这样的对比下，杜明、江波涛还算不错的状态也只能被衬托得十分窝囊了。团队赛双方会怎么打呢？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关心将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团队赛，而这时团队赛会用到的地图已经随机抽出，因为两队都返回备战室休息，地图信息在呈现给现场观众的同时，也会直接将信息送至两队的备战室。